你好，我是胡宗宪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架构的基本组成部分。上一期我给你讲了什么时候应该进行服务化，服务化拆分的两种方式，横向拆分和纵向拆分，以及引入微服务架构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我想，此刻你一定很好奇微服务架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走进微服务架构，来看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。我根据自己的经验，绘制了一张微服务架构的模块图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在具体介绍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次正常的服务调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。首先，服务提供者按照一定格式的服务描述，向注册中心注册服务，声明自己能够提供哪些服务，以及服务的地址是什么，完成服务发布流程。接下来，服务消费者请求注册中心查询所需要调用服务的地址，然后以约定的通讯协议向服务提供者发起请求，得到请求结果后，再按照约定的协议解析结果。而且在服务的调用过程中，服务的请求耗时、调用量以及成功率等指标都会被记录下来用作监控，调用经过的链路信息也会被记录下来用于故障定位和问题追踪。这期间如果调用失败，可以通过从事等服务治理手段来保证成功率。总结一下，微服务架构下服务调用主要依赖这几个基本组件，分别是服务描述、注册中心、服务框架、服务监控、服务追踪和服务治理。接下来我来为你一一介绍这些组件。首先我们来看服务描述。服务调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服务如何对外描述，比如你提供了一个服务，那么这个服务的接口名是什么，调用这个服务需要提供哪些信息，这个服务返回的结果是什么样的，该如何解析，这些就是服务描述要解决的问题。常用的服务描述方式包括 RESTful API、 插苗配置以及 IDR 文件这三种。其中 RESTful API 方式通常用于 HTTP 协议的服务描述，并且用 Wiki 或者 Swaggle 来进行管理。插苗配置方式通常用作 RPC 协议的服务描述，通过插苗配置文件来定义接口名、参数以及返回值类型等。 IDR 文件方式通常用作 Swift 和 gRPC 这类跨语言调用的服务框架，比如 gRPC 就是通过 prod buf 文件来定义服务的接口名、参数以及返回值的数据结构。这三种方式的示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注册中心。有了服务的接口描述，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服务的发布和订阅，就是说你提供了一个服务，如何让外部调用你的服务的人知道。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类似注册中心的角色，服务提供者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信息以及地址信息登记到注册中心，服务消费者则从注册中心查询所需要调用的服务的地址，然后发起请求。一般来讲，注册中心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，服务提供者在启动的时候，根据服务发布文件中配置的发布信息，向注册中心注册自己的服务，而服务消费者在启动的时候，根据消费者配置文件中的配置的服务信息，向注册中心订阅自己所需要的服务。注册中心返回服务提供者地址列表给服务消费者。当服务提供者发生变化，比如有节点新增或者销毁时，注册中心将变更通知给服务消费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服务框架。通过注册中心，服务消费者可以获取到服务提供者的地址，有了地址之后就可以发起调用。但在发起调用之前，还需要解决下面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服务通信采用什么协议，就是说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以什么样的协议进行网络通信，是采用四层 TCP/UDP 协议，还是采用七层 HTTP 协议，还是采用其他协议。第二个问题是数据传输采用什么方式，就是说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哪种方式，是同步还是异步，是在单连接上传输还是采用多路复用。第三个问题是数据压缩采用什么格式，通常数据传输都会对数据进行压缩，来减少网络传输的数据量，从而减少带宽消耗和传输时间，比如常见的 JSON 序列化、 Java 对象序列化以及 protbuf 序列化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服务监控。一旦服务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能够正常发起服务调用，你就需要对调用情况进行监控，以了解服务是否正常。通常来讲，服务监控包括三个流程。第一步，指标收集。 就是要把每一次服务调用的请求耗时以及成功率这些指标收集起来，然后上传到集中的地方进行处理。第二步，数据处理。有了每次调用的请求耗时以及成功与否这些信息，就可以计算每秒的某个服务的总的请求量、平均耗时以及成功率这些指标。第三步，数据展示。数据收集起来经过处理之后，还需要以友好的方式对外展示，才能发挥它的价值。通常的方式都是将数据展示在 Jasperboard 的面板上，并且每隔固定的时间间隔，比如10秒一次自动刷新，这样来用作业务监控和报警。接下来讲讲服务追踪。除了需要对服务调用情况进行监控之外，你还需要记录服务调用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一层链路，以便进行问题追踪和故障定位。服务追踪的工作原理大致如下：服务消费者发起调用前，会在本地按照一定的规则生成一个 request ID， 发起调用时将 request ID 当作请求参数的一部分传递给服务提供者。服务提供者接收到请求后，记录下这次请求的 request ID， 然后处理请求。如果服务提供者继续请求其他服务，也会在本地再生成一个自己的 request ID， 然后把这两个 request ID 都当作请求参数继续往下传递。以此类推，通过这种层层往下传递的方式，一次请求无论最后依赖多少次服务调用，经过多少服务节点传递，都可以通过最开始生成的 request ID 串联起所有的节点，从而达到服务追踪的目的。最后来看一下服务治理。服务监控能够发现问题，服务追踪能够定位问题所在，而解决问题就得靠服务治理。服务治理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保证在各种意外情况下，服务调用依然能够正常进行。在生产环境中，你应该经常会遇到下面几种情况。第一种，单机故障。通常遇到单机故障都是靠运维发现并重启服务，或者从线上摘除服务节点。然而机群的规模越大，越是容易遇到单机故障。在机器规模超过100台以上时，靠传统的人肉运维显然难以应对，而服务治理可以通过一定的策略自动摘除故障节点，不需要人为干预，就能保证单机故障不会影响业务。第二种，单 IDC 故障。你应该经常听说某 APP 因为施工挖断光缆导致大批量用户无法访问的严重故障，而服务治理可以通过自动切换故障 IDC 的流量到其他正常 IDC， 可以避免因为单 IDC 故障引起的大批量业务受影响。第三种，依赖服务不可用。比如你的服务依赖了另外一个服务，当另外一个服务出现问题时，会拖慢甚至拖垮你的服务，而服务治理可以通过熔断，在依赖服务异常的情况下，一段时间内停止发起调用而直接返回，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服务消费者能够不被拖垮，另一方面也给服务提供者减少压力，使他能够尽快恢复服务。上面是三种最常见的需要引入服务治理的场景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服务治理的手段，比如自动扩缩容可以用来解决服务的容量问题。通过上面的讲解，相信你已经对微服务架构有了基本的认识，对微服务架构的基本组件也有了初步了解。小结一下，这几个基本组件共同组成的微服务架构，在生产环境下缺一不可，所以在引入微服务架构之前，你的团队必须掌握这些基本组件的原理，并具备相应的开发能力。实现方式上可以直接采用开源实现方案，当然如果有充足的资深技术人员，也可以选择自己研发微服务架构的每个组件。但对于大部分中小团队来说，我认为采用开源实现方案是一个更为明智的选择。一方面你可以节省相关技术人员的投入，更专注于业务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少走弯路，少踩坑。不管你是采用开源方案还是自行研发，都必须吃透每一个组件的工作原理，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。专栏后面的内容，我会带你对这几个微服务架构的基本组件进行详细剖析，让你能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。最后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微服务架构下的基本组件所解决的问题对应到单体应用时是否存在，如果存在，解决方案是否相同。欢迎你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思考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 5